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昆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伯结婚了，铺张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毕竟几十年没客气，各种巴当了，啥个用呼叫了啊。 后来我有口气中结婚了，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只有口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就提到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叫面孔上的好口等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下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喜口， 呵呵， 这面孔只要长得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动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和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蛮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生意不搞了，表示结婚了。这行为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的多了， 哦， 年龄收的多，就是支出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好带量的， 把你人人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俩做生意嘛， 哎，应该跟生意差不多。坟墓结婚的礼物当摆嘛，同老伯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物十八，浑身十八，从头上拔起，拔到脚朗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这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好 啊， 啊，没得新娘子头朗向套出紫罗锁当子， 那这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不过哎，我告诉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时做兜锁了，好处有了， 啥好处啊？ 好处有的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钉子。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当时， 兜锁啊，兜锁兜锁，兜锁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拖了后头，要十几尺长了， 要拖往另外的路了。 搿种早结婚难办，穿起还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拖了路浪向是，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走着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浪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不要穿高跟皮呀、啊， 高跟皮呀、啊，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啊，80个。 人 是高跟皮呀、啊，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高跟皮呀、啊，新娘子呀，大高桥再过了那理功夫，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还蛮高兴， 啥高兴？ 据说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口口嘛，自家要安慰。 有 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大得了， 结婚。搿男家派头哪能介大了？介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志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嘛不要，没手皮也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嘛，早起当一只人老金。 哦，嘎子 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有些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架打磨。 嗨，这手上名堂，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加，大概有的去加树皮，有的考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钱去，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都当明白一分的。 所以喽，这个是不等呀。那么不要讲别的，新官人也不舒服个，新官人的礼物。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有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新官那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挺的哟，咋家硬个捅得来？直接把个这个衣里像当双胎双个大高一样。 侬到不讲三角背？ 哎，应该讲三角背 了。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 前头一块是绑绑硬的。 哎，新官人胸口的一块衬衫是绑绑硬的，虽然头巾里像个领头啊，还是绑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新官人稍微头巾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拿根领结。我接接，硬劲抽筋，抽的新官人气也抽不走了。 这个肩上吃苦头没了啦。 放心哦，头巾硬的呀。有朋友可以讲闲话招待人客了。你这个只好动手哎。 那么要动手哎了。 头巾硬开了。 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 我啥人话？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出来， 哎 呦，搿是苦涩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围走走过 来去了， 哎，新郎官啊，什么东西啊？ 哎呦，哎，那好，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不跳不出来了， 搿是侬许得办了一个顾客呀，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后，向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搿么跳得快点 了，哎呀，新郎官恭喜啊，恭喜，新郎官，哎，这个也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新官人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滴滴滚鱼个，没吃那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什么杨凤露？手里向捧 个 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官人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这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三套， 哎，倒是对吃 的当班这个新官人的人呢，三个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力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四套的多的， 没两样，跟你家人家结婚，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官人，俺去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到是伊拉农村，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官人没到。热天苦恼，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冷天苦恼， 哪能了？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一身透湿的了，也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的，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也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的一个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腰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成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再不去弄夹炉了哎，没个种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是西货。搿个新官人可是新娘子一到啊，要去迎接个， 我要迎接。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坐花轿，坐的汽车，花汽车。发财的汽车，新官人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带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也是礼节的，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的班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班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房冰箱。 不， 没地冰箱的。 有的呀， 三人家结婚辰光拖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拖地冰箱，这个冰箱个男的男冰箱， 一姓地呀，一毛地的地，那么要叫一地冰箱， 一姓地哦， 哎， 地冰箱， 另外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甚至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锁， 哎， 拎兜锁， 都说咱们过了。 嗯， 还有两个小兵向前方旁边撒火，叫火洞。 对呀、啊， 还、嗯、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四个小兵将。搿为啥小兵将还要服侍呢？ 要服侍的呀。 那那快小二块啊！还有两个路了，那那咱们不能去打仗啊！那那二块快小，那那咋死了？咋终身不死啊？ 你 这家小个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哎，一般要搿样子用是有啥办法？ 还有嘞呀，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不认得，从来没玩过的，新郎新娘不认得，大家认得。 搿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外甥、老婆一起请的嘞。 那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呢？证婚其实不要重的，这个正好婚不领俺送一十斤家里去香油，送你这样送个送么子？ 哦，再讲送香。 所以讲一家一过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的， 你搿么家是送香油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人去买脱的。家地马车人经常容易 哦，人就要去马车的， 哎，马车马车， 这个就是带动力嘛了， 本来就是带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这个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的。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跑没跑出来这个门，跟夜台么还要吃，这吃的夜台声音呢是天边一裂。 哆哆哆哆，嗦嘞西哆，嗦哆哆啦啦啦啦 啦 啦！ 啊，这个是吹喇叭呀，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个了呢？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年节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吹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吹不动的，没办法。 这么弄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几一天好人家了，人靠这个一个月养两三个月还没的。 说， 可以咋活的那个老哟？ 不是，那看着是这个新娘子那个放吊子去了， 能不能啦？ 门口的保障是李大林结婚嘛，这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那个是破模拟干啥一样的，保证不是做那为了当中还没保障了， 说 怎么辽阔的，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门呢？ 后来你结果， 嗯， 有一种人讲话蛮荒唐， 哦，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是个悲笑话， 有个中华谬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时候非要跑到乡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也考虑啥呢？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种结婚的仪式了， 哎。 真科技是啊，关乎 这么 好 笑。结婚之夜又不哪能呢？ 我又开始闹嘛嘞！婚礼完毕，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剁么子嘞？剁么剁纸花啊，往人家纸上剁上去啊。 嗯。 那么剁纸花啊，剁纸飞啊，剁花枝啊，剁花啊，有那个门纱剁么？韭菜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粉啊在撒上去。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过年是伢子烂盘的事吧？ 啊，没得样样么子在撒上去的。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来把那礼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把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都是倒起的了， 不不来多少钱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般人要多一么子呢？ 我你结果，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有啥体要 来？但是拿头名结婚。哎，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么送了，吃嘛来吃了，你让么包袱一甩，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讲闲话的这个人， 侬还要拿这个送礼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搿么你到来不想想嘛？ 阿拉自己本身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 嗯， 一道来嘛，那结婚一番。 刚 才开始，我是私人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俺们咋无 差？俺们咋？ 哎，那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吧。 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啊。 哎，你自家的 啊。 那么证婚人， 啥子？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哪 里？证婚人都自家的 啊，就是我自家。婚人， 啥子？ 啊，我 家老人，啥子？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 哎， 我们家老人， 来，继续一下， 来， 帮 帮忙，来，领个 领个。男女宾下迎新郎新娘，啥子？ 那么你们讲了，别人就不讲了啊！啊，家老人之事 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的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钿头啊，搿种老牌洋钿头哪里交关强，眼神一到黑白上层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扎，一万洋钿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个子就带来四担物事啊！要买趁早，来三年先买。 哎，你买羊蹄头？ 金山子，我交关开心。这个金山子，你都一旦交关迎风。你到今朝个能是迎风，我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想想交关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外头落着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拍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腼腆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样品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丢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出来像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家中另外吃锁子了。 那么龙宫库中不适应丫头们后闸。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呦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嘛？ 最近的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哇啊 往心上来要来 好 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这个 其他 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千个。 哎呦， 我侪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变心的。 嗯， 像老头子侪会得变心。 嗯， 伊老实讲，就是变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真辛苦是。 那么侬的。礼包先生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姻缘也是随时太浓来的。一趟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礼包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养养，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是要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口清三箱嘛，一定马上电影票。 哎， 当时摸出来，我一看里向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小第三箱。 三箱。 啊，那你的音乐是三箱音乐 啊？那这个两年算这个当八户了，天下了。 也不像当八户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那侬也像天下了？ 我天下不像嘛，门上是个两个。 哦，是来后比门中下来哈。 那么。 你就放心他两身吃饭好，那边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伊那头发四个嘴里还或者四个桃子头，怎么像个小弟弟一样？伊两身吃饭好，样样么子侪都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寿司，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你良心交关好， 哎， 搿么现在等我预备好嘛？我底侪预备好。 哎，搿么侬底也预备 啥 呢？ 预备啥物事？那我们底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只剩下黄屋了。 哎呦， 黄屋了嘛，侪死的人。 我浑身是瑕疵。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承蒙诸位亲友一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没有250万，西装没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湖南三省咱们造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你从湖南想的什么东西解释解释啊？ 啊，什么业务 呢？哎，今朝个酒数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的一桌，一塌不子嘛用成580万。师傅乡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师傅大家帮帮忙。哎，孙先生，侬来一下带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指点。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我现在我有眼低下摸下的太太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力， 有人到龙骨架上来， 那么好的咚咚的咚西敲，虽然我用的脚怪咚咚的， 哦，咚咚过来的。 但是金丝嘛，就要过腿， 小路， 腿板， 我再出来是。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 基本。 那么小菜嘛，吃光，那么比，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一个人就要怪容易。我那玩我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便当，只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啊？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 嗯， 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海子还伪装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条了， 耶！ 盐蛋壳会长， 耶！ 一碉堡， 几点？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肘，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再听错头。 侬听啥了？蛋壳回肘，一定要拔。 我听是蛋壳回肘，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拉嘞。 哎，搿么前头不要走。 伊拨我们，我定起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我眼睛还拨伊。 可惜。 伊眼睛不拨我，我真可惜。 到底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动地。 哎呀，搿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讲还是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吧？ 咁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堂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跟到跟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原来这样， 原来， 也是来一无锡么两本事， 一无锡要啥么了？ 他们叫一无锡啊。 哦，因为是两本色呢， 两个本色，帮你叫本色 啊， 哦，弄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要你为什么两本色， 耶， 要你来汤包年纪啊， 好，汤包年纪上面，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斤了， 哦， 五只汤包就七十斤， 那七十斤， 那应该是七十呀， 哦， 要你来汤包年纪， 哎。 要再来成就两客人的改刀啊！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的花头到头个。 要有了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碗么？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先生，也是汤米两两碗，还是蛮好听。 侬还四碗好了。 原来我杨庄先生，也是汤米四碗。 要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一个耳毛铃铃。 哎，耳毛铃铃的。 哎，这个海量嗓蛮好听。 原来这，要有了炒米粉从有事了上站。要再来听舅母两两卡。 哦。 要有嘞。要有嘞。要再来牛市上往大地呀。 哦。 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卡。要有了把谷米两两卡么从有事了上站。这个是美的当官。 哎呀，苏三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 的。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饭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带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带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听着啊！ 哎，好了，谁在？ 哎，这台找出来。 好，不要听，没关 系。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 啊！喂，侬要找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粗嘞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老姐姐，老姐姐，侬等我来只圈子了的啊！ 哎呦，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别别，来只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亮，海亮，海亮。 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好傻。 哎呦，罗里一代 哦。 杨氏来两杨什么两天头两站，杨有四王的当，有四要改人事， 现在来通江三块街道，现在北坡来江道里，现在来从头干了火，现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街道烧来偷你来浪江。哎呦，我长嘞！现在对开大块头来一张， 哪里个大块头啊？ 哪里个大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大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收的。现在看大块头为长， 哎， 现在三公里啊， 哎， 现在长龙水长， 几的呀？ 后来年家头为长， 手手轻松，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是年家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喂旁边小菜自家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了后来， 哎， 也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那个有得干许多啊，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亮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先来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山羊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桌来，呀，楼上压桌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你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哎、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呀、哎，啥是我的？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子。 什么叫不要紧啊？不去了啊？ 不去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个会长， 喂喂， 没有事不要走先了。 我看三个，喂，爹爹能稍微稳定点好吗？ 本身地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两 个人，关系个哎，本身，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哎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好 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金卡一副， 好个对对， 我等卡了， 哎呀，我是个 连 的，对不对？ 哎呀， 哎 呀， 哎，我是个连 的，今天俺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眼 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 没空呀！ 我晓得个，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昨日啦，我明日 是 个想弄啦，我夜到做梦做着弄的，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是我一眼良心都没个，跟我等我还撑撑气，是不啦？ 我跟侬谈爱情是伐？这用不着给啥个撑撑皮了是 吧？两三年都没来了。 那么要搞笑 的。今天阿宝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啥房间了？ 那么得啥侬看？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可是讨厌个。开开窗了。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缺女的，还是缺男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缺女，不缺男。 哎， 有种么缺男，不缺女。 哎， 有种么男不缺女，也不缺个。 哎，对个对个，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哎，搿大不要紧，是上雕好 在。搿么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哥们，我等海里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嘞。 豆沙好，倒走啊？ 哎， 哥们，那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好的，侬这样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两样下去的，好吧？ 那么十个人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亮亮，哎，西来是家头哟，上吊嘞。哎，后来把鸡巴多过一盆嘞。哎，把鸡要给能装，要给到最外嘞。哎，后来剥皮头烤肉大的呀，哎，再来上边炒的海瓜子各一盆嘞，哎，后来叫一把骨跟当初啊，后来忘记我了走走江里，后来趁此两盆啊，后来往你老爷大爷，后来闯在我爷家了，后来去带我咋走 嘛？ 最后，请听独角戏《世界音乐会》，于荣康、谭义存等演出。这是1987年的录音。 来个什么讲他们？ 来来 ，Today is Saturday. Good afternoon. 哦，这是英文。 小何苗子的在那不懂，因不得辛苦两边工，想得过来巴拉巴巴给那些态度啊，哎，都没个什么拉米拉啥的。 这是法文。 好了，一个的小。要求和他是对你的地区是一次不少让我们是不是吧， 这是俄文。 今日世界王国国家以三十六个党的这个是个开幕式的英文，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这是日文 啊，你倒全知道的。 我懂26个文字。 哈哈， 是上海最最有名的阿斯匹林外语学毕业的。 哈，那好极了，你给大伙儿翻译一下吧。 请你说吧。 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没事的没事的，我一句也听不懂。 嗨，这句话说今天来参加世界音乐会，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哦，世界音乐会， 世界上著名的歌星欢聚一堂，交流文化艺术， 那肯定是很热闹 啊。当然了， 哎， 日本来了那个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谁啊？ 小鹿纯子。 哦， 哎，不对呀，她以前不是打排球的吗？对，她过去打排球，现在年纪大了。 哦， 打不动了，她改行唱歌了。 哦，这么回事。 哎，她当年打排球，我知道的。 怎么样？ 她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动作，最拿手的就是那个琴 什么？ 晴到多云，啪！ 什么晴空霹雳？ 哎，对对，就是那个东西。 什么就是那个东西？ 后来他又改了一个动作，叫那个流行感冒，啪！ 你怎么懂？流行感乐？ 哎，就是这个东西。 还真是东西。 现在他不打了。 哦，不打了。 现在和他的弟弟傻子瓜子一块唱歌。 你开玩笑，傻子瓜子是吃的。 他弟弟的名字叫傻子瓜子。 哦， 法国来了男高音歌唱家佐洛。 哦，他也来了。 还有他的弟弟佑洛。 咦， 他的舅舅博洛。 哦，都来了。 他都来了。 好极了。 唱的最好的就是那个杜秋了。 哦哦，他也参加了。 啊，还有杜秋的爸爸泥秋。 哎呀，这个名字那么难听呢。 第一个上场的是那个朝鲜歌手叶塞尼亚。 哦哦， 啊，和他的姐姐坦桑尼亚一起唱。 坦桑尼亚是国家的名称。 他姐姐叫坦桑尼亚。 好好，我不管。 啊，这个唱了一首那个草帽歌。 哦，这我知道。 你知道 草帽歌就是好像这个电影人真的主题歌吧。 啊，对对对，不过我唱的是英文。 英文？ 嗯。 哦，你要唱英文？ 对， 你担心好像观众可能有的听不懂。 对的。 那不要紧，我给你翻译。 您能翻译？ 什么我能翻译？那我专门翻译英文 啊。那我考你一下。 哎，好，一考你就知道我的水平。 英文一怎么翻？你翻一下。 一问问， 啊， 哎，问。 那么二呢？ 问问。 三 问问问。 33333。 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 啊，你问到什么时候？ 问到退休。 靠，什么东西？你这个算什么翻译？ 怎么样？你嫌我水平不高啊？ 你只会翻那个文呢？ 是啊，我只会翻一，不会翻二翻译。名副其实的翻译 啊！你这个靠边站，靠边站， 不管了，靠边站我还是翻译。

娘啊娘同四归黄杰路，儿的娘身体虚实恳求母亲赐儿女死，要无家真大离 毕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遇殿下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人们胆小真邪恶，恰不见秋香美若君，世人一到江海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不今即为路写情狂，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点点走 一步要找得见。三分终日相对没无女，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用哦，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没多爹多，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回一枝满庭花，秀色清幽透不下。月老祝我说愿让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配愿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暖自满。弟弟呀弟弟，你的早晨是铁早晨，又何必苦苦将它争望吧。分明是那家一树生。